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98集，耳石背后。 江瑶， 人影注视着江瑶，脸上的表情顿时从惊讶转为了惊喜。 真的是你，我找了你好久呢。陆星月。 江瑶诧异地看着出现在面前的年轻男子，紧绷的神经终于松了下来。 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没事吧？ 江瑶赶紧跑上前，上下打量着陆星月，发现对方似乎并没有受伤的迹象。 我没事啊，之前我一直在找你，还以为再也找不到了呢。 陆星月拍着江瑶的肩膀笑着说道。 我昏迷了很久吗？对了，时间。 江瑶忽然想到了什么，脸色一变。 这场挑战可是有时间限制的，现在距离开场过去多久了？具体时间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从最初的那场崩塌开始，整个空间好像又崩了三次。 陆星月回忆道。 不过所幸崩塌的地方都是外围，咱们这儿还没受到波及。又塌了三次吗？算上一开始的那次崩塌，也就是说挑战已经过去了4个小时了，我竟然昏迷了那么久。 江瑶扶着依然作痛的脑袋，神色又凝重了许多。 这里根本望不见空间中央那根赤色石柱，说不定离中心还很远，不能再这么磨蹭下去了，我们得赶快启程出发。之前我在沼泽里打探的时候，发现有条路可以通往空间中心的林子，来，我带你去。 陆星月说着，一把牵住了江瑶的手，并紧紧扣住了他的食指。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江瑶一大跳。 星月，我又不是小孩，不用担心我迷路吧？ 江瑶尴尬地笑着，悄悄试着抽出手，却无奈被陆星月死死扣着，完全挣脱不了。 不行，这里雾那么浓，万一又一个不小心走失怎么办？ 陆星月头也不回地说着，继续拉着江瑶往前方的迷雾行进。 好吧。 江瑶语塞，他总觉得陆星月似乎有点怪怪的，但又不好意思明说，只能由着陆星月牵着他的手前行。细密的阴雨在不知不觉间停了下来，纵容着愈加浓厚的迷雾弥漫在沼泽之上，而空中那片倒悬森林则依然高挂天边，仿佛永远也无法靠近似的。即便已经行进了好一段时间，但在江瑶的眼里，周围的景致几乎就没有变过。 好像走得有点太久了吧？ 江瑶想着，将视线重新投向前方的陆星月。冰凉的触感从被陆星月紧握的手心传来，不知是不是此环境寒冷的原因，江瑶总感觉陆星月的手似乎少了点温度，连整个人好像也沉默了不少，这让江瑶不禁有些担心了起来。 星月，你的身体没事吗？ 江瑶想了想，终于试着开了口。 别担心，我没事。 走在跟前的陆星月说着，依然没有回头。 你只要跟着我走就行了。可是我们好像走了很久，却也没看到什么树林的影子呀。 江瑶按着轻轻起伏的胸口，不知为什么一股焦躁和不安在他心中不断翻腾，难以抑制。 我说有就有，难道你还不相信我？ 陆星月忽然停下了脚步，转身直视着江瑶的眼睛。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江瑶一愣，连忙试图解释，而此时却见陆星月手中猛然使力，一把将他拉到了跟前，而另一只手则伸进了江瑶的衣服里，搂上了他的腰。 听好了，我不管你是相信还是不信，想要离开这里就必须跟我走，明白吗？ 陆星月凑上前贴着江瑶的耳畔，危险的话语随着陆星月冰凉的吐息吹拂在江瑶脸颊，令江瑶不禁打了个寒战。江瑶下意识地想要后退，但却发现自己的腰间已经被陆星月牢牢锁住，一时间竟然无法动弹。 陆星月，你到底怎么了？ 江瑶诧异地看着眼前的男子，试图伸手推开对方，但他很快发现对方的力气竟然变得奇大无比，任由江瑶如何使劲都无法挣脱分毫。 没有人告诉过你，你身上的味道很好闻？ 陆星月冷笑着，将头埋进了江瑶的脖颈间，轻轻嗅了一口。 这种气息不是平凡体质的人类所能拥有的呢，嘿嘿，你是特别的。 放开我！ 像是猛地意识到了什么，江瑶眸中红光一闪，借着体内那奔腾的妖力，用力推开了面前的男子。 你不是陆星月，你是谁？ 江瑶怒视着眼前的陆星月，警惕地退开了好几步。而在他的视线前方，那名男子的金银一瞳开始渐渐变色，不仅如此，连带着对方的身形也开始发生了异变。只见男子那原本清瘦修长的体型，在缭绕的迷雾中越拉越长，轮廓也变得扭曲而怪异。仅仅转眼之间，那男子便化为了一条浓烟似的黑色雾带，朝着上方汇聚而去。 这是…… 江瑶满脸错愕地抬起头，在那黑色雾带的交汇之处，他看到了两道泛着诡异红光的眸子透出迷雾，紧接着一座足有数米高的巨大黑影伴着沼泽的震荡缓缓出现在了江瑶面前。犬吠似的嘶吼刹那间爆响在沼泽上空，江瑶还没来得及看清黑影的样子，便忽觉脚下的沼泽如汹涌的波涛翻涌而起，瞬间将他掀翻在地。这还没完，随着沼泽的波动，江瑶发现脚下的泥泞地面竟宛如流沙般牵扯着他的双腿，将他的身体慢慢向下吞噬。 不好！ 江瑶脸色大变，他连忙起身试图摆脱纠缠的沼泽，而此时却觉周围的光线陡然变暗，抬头一看，赫然发现一张密布着獠牙的巨口自上而下对着他的脑袋堪堪就要咬下，溅起的血花点点滴落在地，瞬间没入沼泽之中。粘稠的泥浆波涛中，一道狼狈的身影跌跌撞撞滚了出去。侥幸躲过一击的江瑶挣扎着爬起身，抬起交缠着暗紫电光的手，抹去了脸颊上被擦到的血痕。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江瑶抬起头，这才发现那原本潜藏在迷雾中的巨大黑影此时已游走到了他的身边，现出了狰狞的面目。只见一只硕大的怪鱼脑袋张着满嘴的獠牙慢慢探了出来，将那两只猩红的眼珠对准了江瑶。而在那脑袋下方理应衔接着的身体的地方，却呈现出了如肉山般交叠的状态，那是由十具遍布着鳞片的扭曲鱼体所融合而成的蛆团，一道道黑雾如触手一般从那蛆团四周弥漫而出，不断变换着形状，显然先前的陆星月便是这头堕魔怪鱼所幻化出的诱饵，而四周遍地的残缺尸体则昭示着葬送在这类诱饵下的牺牲者远远不止一两个。 那些尸体都是这次的挑战者？ 江瑶震惊不已，然而此时的他已没时间犹豫，那堕魔怪鱼眼见先前的一击不成，便再次把头一扭，嘶吼着就要向江瑶扑来。 糟了！ 江瑶连忙闪身朝后方一躲，同时驱动体内的能量脉流，刹那间一道泛着暗紫妖气的巨爪虚影覆盖上了他的右手臂，护在了他的胸前。但此时那怪鱼周身的黑雾触手也跟着窜了过来，朝着江瑶纠缠而去，交错的暗紫电花爆裂在被吹散的薄雾中，在那黑雾触手触及到巨爪虚影的那一刻，便被四散的暗紫妖气撕成了碎片。江瑶见状心中一喜，随即顺势朝着那怪鱼用力挥出手臂，巨爪虚影也随之拉长轰向了那怪鱼的脑袋。原本就在波动的沼泽 在如此剧烈的震荡下再次呈现出汹涌之势，脚下不稳的江瑶在巨大的后挫力之下瞬间倒飞了出去，再次掉进了泥泞的沼泽困局之中。顾忌着怪鱼的江瑶连忙试图再次起身，但这一次的他可没那么幸运了，没等他来得及爬起，便被数道黑雾触手缠了个结结实实。冰冷的气息从触手上沿着江瑶的皮肤深入他体内，将他原本勉力调动的能量脉流彻底打乱。江瑶脸色霎时惨白，他只觉自己体内的能量脉流在这股外部干扰下变得交叠乱窜，身体的每一寸经络都在撕扯刺痛，就连手上的巨爪虚影也无法再维持，逐渐消散而去。只是他还不知道的是，他衣领下的那枚掩盖力量属性的绿鹰石领夹已经在这阵能量波动中变得血红，并开始出现丝丝裂痕。 可恶，力量果然还是不够。 江瑶咬牙看着前方脑袋缺了一角的堕魔怪鱼，先前江瑶的那一击虽然击中了那怪物，但却并未伤及对方的要害。在黑雾的包裹下，堕魔怪鱼的脑袋已经开始肉眼可见的自动修复，而一旦对方修复完成，那么被困在这里的江瑶恐怕将会成为这满地被害者尸体的一员。 妖力，妖力快使出来，我可不想死在这儿。 江瑶瞪着泛红的眼睛拼命试图再次驱动体内的能量脉流，却无奈被那缠着自己的黑雾触手所干扰，越急越是无法集中精神。而在挣扎中，那堕魔怪鱼的自我修复已然完成。 区区人类竟然能伤到我，你果然是特别的。 妖娆的话语从前方传来，江瑶抬起头，却见那怪鱼的两眼中间竟然渐渐隆起了一坨肉块，并迅速幻化成了一个形似女人的上半身。只见那女人转动了一下脑袋，随即低下头，将那张冷阴森的怪脸对准了江瑶。